极客时间的专栏读者，你好，我是秋月。今天我们分享的主题是产品世界的暗黑模式，操纵的诱惑。我今天这个有点感冒啊，声音状态不是很好，这个请大家原谅。然后首先还是开篇定场诗，是北岛的一首很著名的诗的两句，叫做"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2018年一开年啊。支付宝年度账单运营的活动的流程里面，有一个默认选中我同意芝麻服务协议这个项，然后这个举动呢就被指责利用运营活动套取用户数据的使用权，在社交网络里面引起了轩然大波。后来呢，芝麻信用官方也出面澄清，并且向用户道歉。在这之前呢，这个由于变着法儿的搭售旅行产品，携程也受到了一位知名女艺人的公开炮轰。就是韩雪之后不久，携程就调整了那个订票的流程，然后去掉了一些哄骗用户做捆绑的机制，提供了一个叫极速订票还是什么类似这样的功能，就是可以干干净净的买到机票。类似的事情呢，其实我们并不陌生。早在互联网时代的早期，然后各种客户端的软件通过不体面的捆绑安装手段占领用户电脑的把戏，其实就已经很成熟了。腾讯啊、百度啊、搜狐、360等等这些大厂都不能免俗。安装软件的整个过程呢，也可谓是步步惊心。你本来想装个输入法，然后结束以后发现，从这个杀毒软件到浏览器到防火墙，甚至连那个电子词典都一应俱全，恨不得连屏幕保护都给你顺便换掉了。这样的例子也不只是中国特色啊，著名的这个社交平台，就职场社交平台领英 LinkedIn。然后一度也是以哄骗用户的方式拿下那个邮箱通讯录的权限，然后对其中的好友进行狂轰滥炸。我之前工作的这个公司有个同事就不幸中招了，然后比较悲剧的是呢，公司的邮件列表在他的通讯录里面，然后有段时间几乎就是所有人的邮箱里头都满是那个 LinkedIn 发过来的那种垃圾邮件，气得人咬牙切齿。这样通过网页或者 App 的界面，或者说流程的有意的精心设计。诱导用户做出本不打算做出的举动，比如说购买啊、注册啊、点击广告、发送垃圾邮件等等，那被统一的定义为暗黑模式，叫做 Dark Patterns。一位叫做Harry Brignall 的设计师，还专门创建了一个就是叫Dark Patterns 的网站，就是 darkpatterns.org 这样的一个网站。那它用来专门的收集和传播这类把戏。Brignall 呢，将这个暗黑模式分成了11类，包括隐形费用、强制续费、垃圾邮件等等。其中有一类很有意思啊，是以这个 Facebook 的 CEO 扎克伯格命名的，叫 Privacy Zarkering，指的就是利用一些手段让你无意间泄露更多的个人信息。如果你有空的话，可以去这个网站看看，就是刚才说的这个 darkpatterns.org，可以感受一下来自全世界。各地的这个暗黑的招数啊，来自全世界的这种恶意，然后你不得不惊叹于一些暗黑模式设计者的聪明才智。其实跟那些很多暗黑模式比起来，就是那些外国的比起来，支付宝这种勾选一个这个默认勾选一个阅读并同意协议，显得非常的清新。这其实也是大部分暗黑模式设计者为自己做这样的设计找的借口，就是说别人也是这么干的。当时携程搭售事件就是被广泛讨论的时候呢，然后很多人也觉得携程很委屈，出来为他鸣不平。这些人的解释呢，就是说大部分的机票预订工具都是这么干的，就是那些 OTA 的平台，凭什么要单独骂携程呢？然后还说，比如说平台不是做公益啊，然后当然要赚钱啦，等等，说这样的话，这个观点的逻辑很奇怪啊。首先第一点，很多人都在犯的错误依然是错误。这个小时候就应该知道这个道理了，对吧？然后第二点呢，就是其实用户反感的是各种鸡贼的隐藏的搭售，不是一个正经商人的合法利润。我们当然知道，这个你做平台或者做这个订票工具不是做公益了，为什么不大大方方的教育市场，用光明磊落的方式赚钱呢？为什么不？其实这个问题的答案很简单，就是因为暗黑模式确实有效率。首先我们想说的呢，就是这些暗黑模式。对于人的操纵其实是来自于基因的。如果你仔细的去看这个，Dark Patterns 网站上研究的11种分类，有可能会发现 大部分蒙骗用户的手段都是在利用人的与生俱来的一些弱点啊，或者说叫特点吧。比如说我们每个人都有节省脑力和体力的倾向，我们再说的直白一点，就是每个人都懒。比如说这个懒得去仔细的阅读用户协议，然后懒得把这个漫长的表单一个接一个的填完整，懒得仔细分辨每个按钮的文案，而是直接可能就点击最大最醒目的那一颗按钮了。然后我们也懒得探索这个订单详情里头的每一个收费条目，可能就会天真的以为在列表页看到的那个数字就是最终需要付的费用。我经常会这个被这一点所蒙蔽啊，就是我比如说我买书的时候经常看到一本书多少钱，然后我在后面就迅速的点掉，然后用信用卡付款了，然后都付款完毕了，后来再看发现他在最后用小字还加了一个邮费啊，或者说一个什么额外的费用，这都是没有意识到的，就是这样的一些设计。所以说当我们落入设计者精心设计的这样的陷阱中时呢，我们第一个念头其实是自责，哎呀都怪我自己没看仔细，对吧？这个时候如果说你愤怒的打电话去投诉，可能对方也会用一句我们界面上写着的呀，您自己没看清楚啊等等啊，就这种云淡风轻的化解。这种事别急着自责，因为这样的特点是漫长的进化所带给我们的。从远古时期开始，我们其实就自觉不自觉的学着给东西打标签，因为事无巨细的去分辨每一个细节是非常耗费能量的，我们的大脑需要建立捷径，只有这样才能在能量摄入相对匮乏的环境里面存活下来。我们想象一下，那些听到巨大的声响却不逃跑，然后站在原地仔细分辨跑来的是什么东西的那些祖先，很容易就被自然选择淘汰掉了，对吧？那跑来一个东西把它吃掉了嘛。而那些懂得在大脑里面建立捷径的基因就得以幸存，所以我们会忽略写在页面底部的小字，或者我们会跳过冗长的用户协议啊，或者说直接就去点那颗最大最醒目的按钮。人类的眼睛的进化也是遵从类似的逻辑。有一本叫做《设计中的视觉思维》的书，这本书很好，推荐给大家。这本书里面很详细的分析了视神经与进化的关系。比如说我们现在望向任何方向，其实只有视线中心很小的一片一点点区域，几度的区域是清晰的，其他的地方都很模糊。我们是靠大脑的低级神经活动来填充其他地方的景物的。那这是视神经的结构决定的。而这些模糊的视觉区域呢，对应的这些生理结构对物体的移动却非常的敏感，这也很容易从进化的角度来解释。当我们待在野外的时候，远处突然靠近的危险需要立刻捕获我们的注意力，现代设计其实利用了这一点啊。所以说在互联网世界中一度充斥着这种各种在页面上飞来飞去的旗帜广告和这种动来动去的动画广告，对这些根植在人性中的特点进行操纵总是有效的，因为它诉诸于本能。可是有效的设计一旦用到暗黑模式中，就像落到魔鬼手里的权杖，让人心生厌恶和绝望。那么用这样的方式操纵用户，用户当然会感觉不爽，对吧？不被尊重，沮丧受挫，然后就会流失掉。难道这不会让这些软件的设计者们知难而退吗？很不幸，答案是不会。迄今为止，我们很少听说大量的用户因为这些暗黑模式的小把戏而放弃某个产品，转投他选。用户的选择主要会源自比如说更优惠的价格，更便捷的操作，更熟悉的流程等等。换句话来说，比如说 A 平台能买到比 B 平台更全更便宜的机票，那么 A 平台是否会变着花样的搭售保险，或者说是否会偷偷的收集和利用你的私人数据，似乎就显得不是那么重要了。即便我们感受到了被冒犯，或许可能还是会忍着恶心选择继续用 A 平台。那难道说我们真的就这么怂这么傻面对着各种如同当面羞辱我们智商的产品形态，还要这个叫奴颜卑膝的选择对方的服务吗？其实这个当面对服务提供者的时候啊，我们作为用户，我们脑子里自然会有一架天平，我们不会因为任意一个侧面而选择接受或者拒绝它，我们会做综合的判断和比较，从而决定哪些方面的收益对我们更加重要，值得我们牺牲其他方面的收益。做类似分析的时候，有一个模型叫价值曲线，然后这个话题我们会以后会找机会展开来详细的分享。那在这里我们只需要思考一件事情，就是对大部分用户来说，尊重和磊落并不能成为相对重要的价值。这样的价值判断是主观的。我们就用整改前的携程来举例子，如果有一天携程去掉所有的搭售， 然后轻轻松松一键就可以订到最合适的机票，但是所有的机票价格比原来上浮100块钱，你会愿意吗？如果上浮200块钱呢？如果与此同时，比如说另一家去哪儿，当然现在去哪儿和携程也是一家了啊，假设是另一家吧，去哪儿保持机票价格不变，却暗藏各种操纵性的猫腻，你又会怎么选择呢？没有奉承的意思啊，我相信能读到这些文字的你，或许会说尊重无价，愿意为一个道德水准更高的产品付出更高的费用。但是市场竞争的结果其实已经告诉我们，大部分的用户并不是特别的介意，他们甚至不会把这种事情上升到尊重的高度来考虑问题。我用类似的问题问过不少人，我说你看这个产品在这里会不怀好意的默认选中发送邮件资讯的选项，啊，你会不会反感？啊，如果有一个其他功能一模一样的产品，只是这里没有这个默认选中，你会不会选择后者呢？我得到的答案通常都是不温不火，很多人会勉强的反感一下，更多的人则是这种无所谓、无感的这种态度。但是大家呢都会不约而同的很无奈的表示说，这难道不就是你们这个行业的潜规则吗？这让我想起锤子科技最早的一系列产品设计。就是这些软件的设计，它是完全从尊重用户知情权和隐私的这个角度出发，整个产品几乎就没有道德瑕疵。这样的特点，即便是在面对早期的精英用户的时候，似乎也没有构成一个足够强的卖点。当然它是一个不错的传播性话题啊，但是它似乎不是一个足够强的卖点。同时呢，另一方面，我们看这样的克制和磊落，势必会导致服务提供方的利益受损。比如说我这么干，我就没有办法利用垃圾邮件来制造更大范围的传播了。那同样的功能特性面前呢，一个尊重客户的、具有美德的产品却处在了竞争劣势之中。作为一个产品设计者啊，这样的境况让人稍微有点难过。这意味着在很多情况下，选择的天平会被利益所驱动。就像我们开篇的那个定场诗：“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除了大肆鼓吹尊重用户的设计，然后抨击那些暗黑设计啊，比如说像这个Harry Brignall 一样公开的羞辱这些设计之外，好像没有什么系统性的解决方案。那这个行业还有别的希望吗？我认为啊，希望其实就存在于这个行业发展的未来。当目前的这种混沌期、混战期过去之后，行业会变得更加成熟，然后竞争也不再像现在这样粗放。用户的基本需求已经被满足得很完善之后，尊重才会显得越来越重要。就像早先我们这个可能餐饮行业关注的是能不能吃饱，那时候没有人关注口味啊、卫生啊、服务态度等等。但是随着行业和用户的发展，如今我们挑选餐馆的时候，精神和心理的满足感就变得越来越重要。当然，也一定会选择那些不在菜单和用户协议上动手脚的餐馆。这样的状态还有赖于充分竞争。设想一下，如果天下只有一家餐馆，那么所有的比较都没什么意义了。好在说，庞大的需求量和天然的地域区隔阻拦了餐饮行业的绝对垄断。可是，对于这种万物互联的网络呢，未来会不会产生垄断？垄断会不会带来更多的暗黑模式？甚至我想过，有一天可能这些巨头完全形成垄断之后，都不需要再装模作样的掩饰自己的企图了，他可以利用垄断地位提出不容辩驳的选择和需求，比如说去掉我已阅读并同意用户协议前面的复选框，我就认为你读过了，你没有权利去选择。怎样阻止这一天的到来呢？至少当他们开启暗黑模式的时候，我们应当表达愤怒和抗拒，而不是当成某种惯例，悄无声息地任它发生。没错，我指的不光是产品设计。OK，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我们从最近发生的，一个支付宝上的一个小小的默认选项开始，说到互联网的暗黑模式，然后也分享一些关于用户价值判断的东西，以及最后有一点，其实我写到最后的时候稍微有点激动啊，就是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以及我觉得这个问题未来的解决的希望在哪里。如果你对这个问题有一些观点想要发表的话，也欢迎你在。评论区留言，我们一起讨论。谢谢大家，然后也再次给大家道歉啊，因为今天感冒了，声音条件确实不太好，请大家。